節目名呢就叫做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唔上 抽筋，正正經經悶到抽筋， 講上流唔到絕對 離地，講上抽筋， 講 人 講多講多講冇人講冇人，上流唔到絕對離地。播 音頻道， 播住一首播音頻道， 係啊係啊，播住播音頻道，唉 ，Round Table 咪最好咯， 堅離地 BB 頻道啦。 大家好，我是薯仔，网台大典的薯仔，欢迎大家听 Ragazine， 一个有42万的人收听的 Ragazine。哦，咁我咪会喺其他节目听到自己把声唔系太好。 最近咧喺南京咧就有單新聞咧都幾吸引到人眼球嘅，就係咧有間中學啦，就叫做南京城市交通運輸學校嘅。咁呢一間學校咧就據稱就係省級重點嘅職業院校。咁一間咧號稱係一間好現代化嘅大學校園，咁入面咧就如果大家都有睇過一條片咧，就南京嘅江蘇電視台啊，咁咧江蘇電視台咧就做咗一個派咗卧底咧就走咗入去咧就採訪呢一間電視台。咁呢間電視台入面有啲乜嘢咧？就係、是、咧據稱咧就有一間卡拉 OK 喺入邊嘅，有一間 KTV 喺入邊嘅。咁呢間 KTV 咧就有據稱咧，就後尾發現咧，就有提供一啲咧，即係色情服務嘅。咁而坐台嗰啲女生咧，就竟然咧就係呢間學校入邊嘅學生嚟嘅。咁、 okay? 咦？ 係啊，咦 ？OK 喎、 啊。佢咧就嗱，佢咧就其實咧嗱，咁樣解釋俾大家聽啦。嗱，因為咧呢啲咁嘅寄宿學校咧，其實咧就幾似即係工廠嘅模式嘅。工廠嘅模式就係咧，譬如你一個好大嘅範圍入面咧，就有好多其他嘅配套㗎嘛。譬如話你有飯堂啦，有小賣部啦，有康樂室啦等等啊嗰啲咁嘅嘢咧，其實咧就無論一間學校或者工廠咧，喺內地咧就好常咧就將呢啲咧就外判咗俾人做嘅。咁跟住然之後咧，據稱咧就呢間學校咧就將咁你就將一啲即係將一啲咁嘅設施咧就撥咗即係外判咗俾人啦。咁其實接手做呢啲嘅嘢嘅人咧，其實通常咧都係同間學校嘅高層咧就有關係嘅。譬如話可能佢哋係親戚關係啊，又或者總之係鬆啲啊，有一啲係有啲咁嘅網絡你先可以做到。咁然之後咧，呢間學校咧佢咧就外判咗咧就一個網吧咧就係俾一個屬於呢間學校入面嘅其中一個部門叫保衛科嘅。咁然之後保衛科即係我諗係可以聯想到就係譬如做保安啊做成嗰啲啦。咁、然之後咧就包咗一個地方就開咗一間先開咗間網吧，跟住再喺呢間學校嘅三樓咧就開咗一間 KTV。 part time 嚟啫。 係啦，咁呢個保衛科咧，佢咧就講就據個報道其實就講得好過癮嘅，就係話。佢就譬如話，如果學校入面有啲女生犯咗校規咧，就會撥咗去俾呢個保衛科度處理。咁、那個保衛科咧就會咧罰佢哋咧就走去做呢個賠償嘅。 我、嗰個其實係流堂生， 係啦。咁咧就所以好過癮。咁然之後咧就睇江蘇台嗰個都幾過癮嘅。咁佢就仲揾到啫，就呢個卡拉 OK 嗰個揸 fit 人叫吳總啦。咁呢個吳總咧就話咁啊因為唔知道人哋偷拍佢噶嘛。咁佢就話嗱、我哋呢度首先有幾個。个卖点啦，第一个卖点就系咧呢度好安全 ，OK？ 我哋啲女生会提供一啲特殊服务， 咁但係呢就我係要保证嗰啲人我認識嘅，同埋即係我要萬無一失，好有安全咁我係嘅情况之下，我先会即係提供呢一啲特殊服务嘅。咁佢仲有佢就话嗱，我哋呢度啲学生妹呀，佢仲要用学生妹，就唔同出面嗰啲学生妹嘅。出面啲學生妹呢就係、是、假嘅， 未必 係 學生妹， 如假包換真正十零歲嘅學生妹啊，佢真係幾過癮啊，咁就啱㗎喎，係咪先，即係其實喺出面嗰啲嘅 KTV 呢就係、是、你搞 promotion 啊，學生之嘢，學生妹之嘢， 佢只係著住到校服，係制服嚟嘅， 係一個角色扮演嚟㗎嘛。咁但係呢個係啱剛剛調翻轉㗎嘛。佢其實係間學校入面搞個 promotion， 個 promotion 叫 KTV 之嘢，跟住之後揾啲學生扮呢個陪唱， 係啦， 調翻轉嘅。咁其實咧，咁啊，同埋都係咯，係一間職業學校。咁我覺得相當合理喎，即係都係一個喺每個青年人即係走出個社會之前嘅一個在職培訓嚟嘅啫嘛。 幾好啊！成件事我覺得第一咁你 KTV 其實你又諗翻嗰個其實係音樂室嚟嘅啫，係咪先？ 練歌啊，咁可能第日中國好聲音又翻去參加。 咁第二又可以令到啲學生半工讀，係咪先？咁第三最重要一樣嘢就係頭先你都提過啦，會交會去保安部定保安局？係 啊。你一入门口呢睇到佢嗰个偷拍呢就佢嗰啲保安呢就已经全部系即系知道晒㗎啦。即系譬如好似有啲暗语啊，阿松介绍你啊，喂啦你搵吴总啊，得知道你喺边度啦，上三楼啦，咁样佢知道晒，即系由首第一关开始。咁呢个呢我都成日讲嘅就系、是、即系你喺内地做嘢都话最紧要唔好得罪一间工厂或者门口或者学校或者医院门口嗰啲保安，嗰啲保安其实系好重要嘅，其實佢哋係即係佢哋係一啲好重要嘅崗位嚟嘅， 冇錯。 咁所以咧，即係呢個係好鬼似一間工廠咁樣。其實我記得以前咧，我都見過有一間工廠咧，係有一啲類似好似 KTV 咁嘅地方嘅，有。又係做成衣嘅嗰間，係、啊都係嘅啫。咁又係間唔中就會叫啲女工上嚟，即係陪下大家坐咁樣咯。有冇特殊服務我就唔知。咁、但係佢又間廠性在夠大，咁佢就開埋有卡拉 OK 喺入邊嘅。 喂，係啊，頭先第一面㗎。喂，頭先第一節諗佢啊，轉型 係嘛？ 轉型啊！ 我以為你又揾阿齊恩上去做啊，齊恩啱啊，叫阿特首諗佢咯。咁幾趣怪嘅，但係開得唔係好合時啦，我覺得咁你就算而家訓練咗啲學生出嚟又點咧？咁都個市道都搞成咁咯， 咁啊係， 冇乜 KTV 啦，咁啊所以，但係呢個好噱頭嚟噶，即係希望多啲喺大陸啲學校就效法下啦，咁啊大家第日就，但係你會聽到阿牛講就係翻去大陸就翻學咁樣上堂， 係啦， 嗯，係咯。 有報咗 course 喺內地， 係啦， 咁每個禮拜都要翻上去嘅，係啦。 其實唔淨止學校啊，我覺得醫院都得嘅。 醫院 得，開翻揾翻層，開翻間 KTV， 跟住啲姑娘陪你陪唱，喂，係咪先？ 喂，仲有 噱頭啦，全部制服之嘢，係咪先？ 咩藥都買得。 系啦，即系你应该买药得噶啦， 系啦， 咁系咯，又可以喺间医院度买下春药， 系 啊，买嗰啲咩话咩苦啊， 神山苦， 冇错啦， 系啦，六味地黄丸， 系啦，六味地黄丸，咁啊，咁所以嗱，医院可以得啦，学校又得吓，咁啊，所以 个人 好有谂头啊，呢个都算系創新轉型嚟㗎，都係 係啊，高增值行業嚟㗎， 係都係增值行業嚟㗎，咁搞埋粒 app 咁互聯網 plus 咯， 搞掂啦， 搞掂， 即係你有個 app 度可以揀， 係啊，其實如果你講幾粒 app 咧，嗱就唔係天方夜譚㗎，即係呢一年咧喺東莞咧，除咗因為市道差啦，咁咧就真係出咗，我記得係真係出過一個 app 咧，就叫做。我可能成个名字就错噶，但系就有个约字嘅，约系咩约？约会个约， okay. 好似个 app 个名字叫有约，因为唔知咩嘅，大家如果好奇啊，就不过唔好问我咁呢啲文雕文流，可能好熟嘅。 嗯， 有一个咁嘅 app 嘅，我净系知道出过。咁、那个 app 咧就系乜嘢咧？就系俾呢个好多工厂妹玩嘅、哦，咁然之后咧就啲工厂妹咧就 join 咗之后咧就系、是。佢會透過呢一個 app 咧，跟住然之後咧，就有啲人咧會約佢出去約會嘅。咁 講就話唔會提供特殊服務嘅。咁、嗯、然之後呢就東莞嘅鎮政府呢冇即係冇話過呢個 app 係犯法㗎吓。 嗯， 幾支持㗎，因為都係返去嗰個概念啊，互聯網 plus 嗰個概念。咁但係呢就真係有啲工廠妹呢就走去做呢樣嘢，夜晚放咗工，跟住呢就透過個 apps， 跟住就有啲人約佢出去 食飯囉， 聽講就話食下飯囉，飲下嘢傾下偈呀，睇場戲呀咁樣，咁然之後呢就收返1,800 嘅喎， 咁佢話月入咧枕住做乜，即係有啲可能係線稿啦，又話又話哇月入好過自己喺工廠份工啊，成萬銀㗎咁樣，咁我唔知係堅定流啊，但係就真係有呢個 app 嘅，咁啊大家如果中意啊，自己上去網度揾下咁樣，咁啊唔知啊，死咗你嘅事啊，唔關我事啊，咁啊所以真係互聯網 plus， 所以搞好多呢啲咁嘅奇奇離離嘢出嚟。 嗯， 咁啊，翻嚟五中全会啦，咁啊，其实咧就要讲嘅嘢咧，我觉得就真系唔系太多，即系其实一早就已经讲晒，咁我谂几个有啲咩嘢啊？五中全会数下啦，第一样嘢数嘅就系话，之前都讲咗噶啦 ，GDP 其实都定咗调啦，6.5 系啦 ，OK， 吓咁啊呢个咧就即系嚟紧讲紧2016年嘅 GDP。咁、目標呢就係 6.5。咁官方嘅解釋就係咁講嘅，佢話呢 ,13.5 去到2025年呢又要唔知咩經濟再返一返啊咁樣嗰啲咁嘅嘢呢，就因為以前呢嗰、那個因為前面嗰個經濟動力已經係好大，咁所以呢就好正常地呢就跟住呢就係13.5年呢五年呢嗰、那個經濟增長呢就唔需要呢是谷得咁盡嘅，咁啊 6.5 呢係已經可以達標㗎啦，咁啊用透過啲咩數據咁啊計過曬，好精密咁樣計過曬出嚟，咁總之就係啦，阿爺講乜都係啱嘅 ，OK， 啊以前呢保八又係佢講，保唔到八會死又係佢講，跟住保七又話 OK 㗎啦，保唔到七，跟住之後呢保六又話而家又話掂啦，咁所以呢就係 6.5 啦。咁最近你都聽到啊李克強呢就好介懷大家講破七呢兩個字嘅，即係佢出嚟講嘅就係咩呀，佢話 7% 就唔係破，係來之不易，喺今時今日呢個世界經濟復甦乏力同埋國內複雜多變嘅形勢之下呢，攞得到呢個接近七啊，即係第三季嘅 6.9 咧，已經係非常好啦。咁啊，噏過三句金句就叫做成績來之不易，困難不可低估，信心就不能動搖。咁啊，所以咧就嚟緊，咁啊，所以喺五中全會度咧就第一樣嘢我記得咧就係 6.5 啦 GDP。咁仲有咧就規劃咗一個好大嘅藍圖出嚟啦，包括就係嗰個所謂嘅十大任務啦。咁如果你睇到十大任務呢，你係香港人其實都幾汗顏嘅。咁第一個任務就係保持經濟增長，頭先講過啦 ,6.5, ok。咁然之後跟住呢就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啦，即係轉型啦。咁轉型就冇咁啊，香港人就玩完啦，香港人最驚就轉型。跟住然之後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咁啊都係差唔多啦。咁啊跟住仲有推動創新驅動發展，或者仲有加快農業現代化嘅步伐。改革體制嘅機制，跟住仲有推動協調發展，加強生態文明建設，保障同埋改善民生，同埋推進呢個扶貧嘅開發。 係咯。 咁如果呢十大任務裏面呢，同經濟有關嘅嘢呢，其實都係噏緊幾樣嘢嘅啫，都係講緊要轉型啦，改革啦等等啦呢啲啦。咁如果你喺返即係香港人嘅，所以睇到香港人嗰、那個喺13.5嗰個定位呢，其實係冇咁清晰嘅。所以你而家見到香港政府就成日喺度講緊大家要去 諗 個13.5啦。如果你即係要講返就係、是、大家好多人都未必記得個12.5嘅、其實12.5呢即係呢十對上一個五年嗰個呢，其實呢你記得呢係將其中一樣嘅12.5嘅嗰個藍圖呢、就係將香港擺埋入去中國嗰個發展嗰、那個大嘅計劃裏面㗎嘛、譬如話包括 港珠澳大橋 啊，呢啲大型嘅基建啊、高鐵啊等等啊，將你將同祖國連成一線啊等等呢啲嘢。嗱、你睇返今時今日嗰、那個第一樣嘢就係咩？第一呢就係、是、我想講先講嘅， 第一樣嘢就係十二五，其實嗰陣時講緊嘅嘢，到今時今日好多嘢已經窩撚曬啦。仲有其實係冇，其實帶動唔到啲咩經濟，亦都係嗰個價值都冇乜嘅。譬如話，你試想一下，唔好話而家嗰個高鐵站係起好未啊？就算當佢起好啊，其實根本對嗰、那個經濟係冇乜嘢大嘅裨益嘅。 冇、 okay?。只係咪就係只係其中一個車站啫嘛，就係咁簡單啫嘛。咁、 嗯、 所以咧，但第二樣嘢十二五就係咩咧？喺十二五嘅時候咧，阿爺咧仲係會有翻一兩段嗰、那個喺個藍圖入邊係會描繪一下將香港咧嘅，即係喺香港喺中、祖國嘅嗰個經濟嘅情嗰、那個經濟嘅板塊裏面扮演一個咩嘅角色，仲有一個描繪喺度，同埋就係話多多少少有啲咧係將香港咧即係回歸之後咧正正式式咧將佢拖入去香港嗰、那個唔係中國嗰、那個嗰、那個經濟板塊邊。但係你翻嚟十三五咧，哇！你差唔多直情完全見唔到 冇咗㗎 香港嗰個可以扮演到嗰個角色嘅，同埋就係話喂好簡單，就係話。喺十三五呢個走出世界啦，今次嗰個重點又有幾樣嘢啦，譬如話我哋唔好講十大任務啊，淨係講翻嗰個三大嘅經濟板塊。其實你睇翻嗰三大經濟板塊，第一個記咩係咩？第一個就係長江經濟嘅經濟帶啦。咁、那個長江經濟帶係由中國嘅華東嘅地方開始發展，即係由上海、江蘇、浙江嗰啲一路咧就向西，就再去發展個大西北噶嘛，即係去到甘肅啊、雲南啊嗰啲咁嘅地方。即係咧，如果你攞個中國地圖出嚟睇咧，第一嗰個長江經濟帶其實就是一條環線，係喺中國嘅中間嗰度一條環線，咁、那個經濟嗰、那個經濟咧就即係喺嚟緊嗰五年咧，其實就會重點就喺曬嗰度啦。咁嗰度咧就會又起鐵路啦、修橋補路啦，全部嘅基建集中其實都喺嗰度做，即係話咩咧？亦即係話咧個重點咧，做唔做到一件事嗱？我哋要咁講啊，先提大家，前提係做唔做到唔知道，但係我想講俾你聽，而家嘅習近平嘅動機係咩先？就係話。嗰、那個第一個長江經濟帶其實就係咩？將嗰個經濟嘅重心轉由長三，由珠三角咧轉移到去呢個長三角。 係 OK， 咁好啦，呢個係第一個嘅經濟板塊咯、 嗯。 第二個係乜嘢？第二個就係京津冀嘅協同啊嘛。京津冀嘅協同就講過，如果你又攞翻個中國地圖出嚟睇咧，就即係喺翻個。除咗中間嗰條線之外咧，就北邊嗰邊啦，個頂頭啦，中國個頂頭嗰邊，即係東北啊、北京啊嗰邊啦、 嗯， 就即係河南呢個 北京天津、 河北天津同埋呢個北京嘅一個大融合啦， 係 亦、okay? 都係可能你可以叫做一個大北京嘅概念啦，等等呢啲啦，咁、呢個亦都係喺中國嘅東北部嘅、 嗯。 好啦，第三個板塊係乜嘢啊？簡單啦，互聯互通、一帶一路。咁呢個就咩？呢個就係行出去嘅。咁所以再翻嚟講，香港人喺呢三個嘅經濟板塊裏面可以扮演到乜啲乜嘢呢？ 冇。 最近呢阿 Q 爺就寫過一篇嘢呢，就係話梁啟中嘅悲鳴啊。咁大家可以搵返佢自己嗰篇嘢睇啦。佢就係講緊呢，就反映咗乜嘢香港呢班企業家其實喺嚟緊嘅十三五呢係幾頭痕嘅 ，OK， 因為點啊？呢個就翻去早嗰排喺挽救啊李嘉誠嘅時候，咪寫過幾篇文嘅、 哦， 其中一篇文話咩李嘉誠往何處去嗰邊，咪、 嗯、 講，如果大家仲記得嗰個內容，其實佢唔係淨係鬧李嘉誠啊嘛，佢就係話香港呢班企業家，嗱佢講幾樣嘢就係、是、你呢班友係靠地產起家，靠地產起家，其實無論喺回歸前或者回歸後，你都係依附住個政權， 嗯、 然之後咧就唔長進，嚟到今時今日咧，香港呢班最有錢嘅人仍然繼續係喺度起緊。楼嘅啫，冇嘢做过出嚟嘅。OK， 嗱、这、呢个咧，其实咧唔系净系，我都话嗰阵时已经讲过俾你听，嗰篇文之值得睇就系咩？佢唔系净系闹李嘉诚，其实佢系俾说话你呢班有钱佬听，包括你班有钱佬嘅第二代。所以我话点解李嘉诚聪明，就系、是、话喂佢你哋好多人净系见到佢撤资嗰方面，但其实。 他是已經神咁早就已經開始轉型啦。佢第一樣嘢就放棄大陸嘅地產，放棄香港嘅地產，因為佢知道，喂呢樣嘢唔長遠唔係辦法嚟嘅，因為無論喺大陸嘅地產或者香港嘅地產，最終其實係一個戰略性嘅產業，阿爺係會 take over 佢噶嘛。咁、所以話俾你聽，頭痕嘅係咩人呢？就係而家香港呢班大財主佬啦，同埋佢哋嗰啲咧咬住銀匙羹出世嗰班太子仔啦，嗰第二代嗰啲係更加頭痕啊！就係話，如果你個十三五入面呢，其實啊，簡單嚟講，你係冇乜角色可以扮演到嘅，因為你仲喺度繼續起樓咋嘛。喂，大陸唔需要你返嚟起樓啊，大佬。OK， 咁你點樣去喺你口中所講嘅貢獻國家呢？又或者係國家究竟調返轉頭，究竟需要你班呢班咁嘅香港有錢佬做啲乜嘢呢？嗱，成個十三五我想講呢，其實係真係冇乜香港嘅扮演嘅。 冇啊，冇乜嘅。 係啦。咁你唯一嘅扮演係乜嘢？咪就炒嘢囉。咪打住啲消息係咁炒囉。咁咪做返你自己原本應該要做嘢，但係你已經冇乜嘢價值㗎。即係其實香港嗰、那個呢、這個咪就係香港人喺內地嗰個價值，其實係再一次貶值㗎。而亦都係行到今時今日呢一步呢。嗱，佢行唔行得喐再講係佢嘅事。但係佢唔需要你喺呢個十三五裏面，你可以我係呢個係俾我第一個即係好強烈嘅感覺嚟嘅，咁所以咁啊係囉，咁啊所以呢咁啊今次有呢啲咁嘅十大任務啦，三大板塊啦，咁啊仲有跟住 補充多少少 GDP 啦，仲有咩補充啊？ 補充多少少啦，提到嘅就係關於個 GDP 度論少少啦，就係2020年就全面脫貧啦，佢都有提到啦呢樣嘢啦， 呢啲啊嘥鬼氣啦， 係啦，咁啊最另外一方面嘅就係、是。划转咗部分国有资本，充实咗个社保基金佢啦。 冇错，冇错。仲有就系、是、诶，所仲譬如话佢讲紧其中一个十大任务入边有一个改革体制机制嗰个咧。其实系讲紧咩？仲有讲紧就系嚟紧呢五年喺阿习嘅领导之下，就仲有国企嘅改革啦。 系啦。 咁国企嘅改革咧，呢、這个就系美其名嚟嘅啫，实质其实咪就系要將千瘡百孔嘅國企嘅問題繼續將佢轉嫁到去十幾億老百姓嘅人身上囉、繼續搵你找數囉、OK 呀，譬如話點樣扮曬嘢咁樣，又話開放嗰、那個國企嗰個股份嘅組合嘅問題呀，咁當佢之前都有講過呢啲啦，咁所以嗱呢個就係國企嘅改革有啦，仲有你頭先講嘅，仲有講緊就係、是、短線可能就短線講緊嘅就係、是、其實已經都即將開始嘅，就係將一啲社會嘅不同嘅保險嘅基金點樣再投放落去個市場度啦，包括個老人嗰啲退休保障啊等等嗰啲又點樣投放落去啊等等呢啲啦，咁呢啲就全部都係要嚟谷個經濟，但係整個大嗰個 picture 就係話咩呢？就係話你睇到嘅就係、是。好明顯啊，就係話一帶一路一定係主打、OK， 就行出去，所以點解有之前嘅訪英，咁然之後2016年嘅亞投行成立咗之後，就會開始正式行啦。行唔行得喐，我真係冇人話到俾你聽喎。這個要配合到成個世界嘅大形勢啦，英美會唔會同你好配合啦？亦話係背後會玩下你啊，諸如此類啊。咁呢啲我哋完全唔知啦。但係呢個一定係主打。去翻，然之後咧，翻嚟另外一個信息就係咩？就係、是、2016年中國內地嘅經濟係唔會好得去邊，係睇到嘅， 冇錯。 因為佢已經將個重點其實係擺咗去行出去。OK， 佢嘅概念其實咩？好簡單，嗱，佢亦都你唔可以話習近平諗嘅嘢錯得曬、但係其實佢，但係我想大家明白嘅就係咧，其實佢做緊嘅嘢咧係俾到一啲端倪俾你，就係話俾你聽，喂。佢長期如果再靠傳統嘅三頭馬車去谷中國嗰個經濟，已經係唔 work 㗎啦。有兩隻馬， 唔止跪咗喺度，可能已經死咗，一隻係直製造業啦，即係出入口啦。另外就係 內需咯， 內需啦。OK， 咁另外第三隻基建係佢自己做嘅假數嚟嘅啫嘛。佢知道呢個係你永遠說服唔到人哋嘅，因為呢個係你自己控制噶嘛。咁你內需其實亦都係一樣，內需其實亦都要多講兩句，就係話內需其實唔係淨係講緊老百姓個喺國內個消費咁簡單。最重要嘅一樣嘢係乜嘢？國內嘅房地產喺未來嘅五年，唔係唔好講到咁遠啦，未來嘅一兩年其實都唔會好多去邊。 梗係啦， 你睇到連王健林都要走，都要講咩輕資產、重資產，兜一大個圈，其實都係撤資，同李嘉誠係冇兩樣，你就知道，因為等於個產能過剩一樣嘅啫，房地產嘅供應亦都係過剩嘅 ，OK， 同埋好多好多嘅問題，同埋就係話，喂，仲有打貪啊，所有嘢呢啲係影響曬成個嗰個國內嘅房地產嗰個銷售啊嘛，咁所以如果阿習仲繼續係執迷喺呢個三頭馬車入面咧，佢知道係死路一條嚟嘅，所以你睇到嘅就係話，2016年咧，中國嗰個經濟咧。都是靠繼續靠炒炒買賣，繼續喺度做北部啊呢啲咁嘅嘢嘅，就冇乜幾多伎倆啊。咁然之後，但係佢有一樣嘢，我覺得我欣賞佢就係咩？就係話可以可以同之前幾代領導人唔同，有啲 ambitious， 有啲野心，跟住然之後諗到要行出去呢一下，行出去呢一下，除咗真係行出去之外，其實你騰翻出一個空間出嚟咧，俾一啲咧國內如果可以做到嘅話，係俾一啲國內嘅無論係民企又好，或者甚至嚟緊嘅所謂嗰、那個公司合營嘅企業又好，或者甚至係國企都好。一啲咧喺而家國內入面嘅二三線嗰個 level 嘅咧，可以有一個空間咧去提升上嚟啊。然之後你今時今日坐喺個龍頭嗰啲，譬如講緊馬雲啦、啊、馬化騰啦、啊、王健林啊等等呢啲咧，你咪行出去咯， 拱曬佢出去， 你咪出去打世界波咯，即係有本地波同世界波兩隻咯。嗱，擺出嚟個 picture 我都講過幾次，我覺得呢個 picture 係唔錯嘅 ，OK， 咁但係問題即係問需要解決嘅問題就好多啦，即係你眼高我認嘅，但係你係咪手低咧？咁就要再睇落去啦。 係， 譬如你行出去其實唔係咁容易嘅，因為嗱呢、這個行出去有咩？唔係話淨係講緊你今時今日，你話喂好簡單啫，我而家大撚把錢，我行出去個個都要賴我嘅，好似卡梅倫咁樣，係咪真係咁咧？喂，梗係唔係啦，大佬？因為而家中國嗱，乜嘢叫行出去先？我講，我想講嘅就係、是、行出去唔係淨係講緊個經濟嘅事情 ，OK， 仲有咧就係、是、個政治啦，仲有你中國嘅價值觀啦，仲有中國嘅意識形態啦，呢啲嘢其實你如果講緊行出去係打包嘅，你幾乎係冇得拆散嘅。呢、這個其實你行，其實今時今日中國行緊呢條路，喺早幾十年前，喺我要咁講，喺二戰之後二戰之後，美國開始救歐洲，就已經開始行緊呢樣嘢啦。美國喺二戰之後就已經開始互聯互通一路一帶啦。但係喂，佢行出去係輸出，除咗你話喂貸款俾歐洲嘅國家去救佢哋之外啊，或者仲有你嗰、那個，然之後可以幫助到你個國內嗰個出口啊之外。其實呢幾十年係輸出緊美國嘅價值㗎嘛，咁但係美國嘅價值同你今時今日中國呢一套價值，喂，美國嗰套係咪容易好多啊？除咗大美國主義之外，人哋都講下人權、民主、自由乜講嘅啫，啲嘢全部都係啱聽啱使，啲人行出去全部都係個個都係包裝到靚一靚嘅，你今時今日中國。用互聯互通一路一帶行出去咧，喂，那個難度其實係好撚大嘅，因為嗰、那個人哋嗰個排斥性咧係會將會好強嘅，即係好簡單一個道理，以幾十年前嘅美國行出去，去到東南亞，去到歐洲好多國家，喂，人哋不特止覺得唔覺得佢係殖民我，直情覺得佢喺度幫緊我噶嘛，但係今時今日你中國行出去，喂。 我直情调翻转系觉得你喺度殖民紧我啦，或者你嗰种财大气粗啊，你嗰种咁嘅架势堂啊，我系顶你唔顺噶嘛。除咗你个袋度有钱之外， 同埋系破坏紧个传统啊嘛。 系啊， 即我谂你走去西方最大嘅问题就系、是、你始终都系挂住一个共产牌头，咁呢个系传统西方个。嗰、那個文化嘅一個衝突，一個矛盾嚟噶嘛？ 係啦，冇錯啦。 呢下係最難搞 嘅。咁所以咧，嗱，2016年嗱，即係嗱，但即係我想講、你想講先，你講。 唔係，但你講咗先，你講咗先。 你先。 唔係，即係我想講就係話，2016某程度上，頭先第一個有一個 point 嘅就係話，你中國成個經濟，你係一。定睇得到佢唔会好得去边㗎喇。OK， 跟住个最主要个原因就係话你喺成个一路一带行緊出去嘅时候冇解决过嗰三头马车嗰两隻马死咗嘅问题嘅存在。咁你见到佢成个 proposal 出到嚟係讲緊未来嘅嘢，但係最短期出年嘅嘢佢冇諗唔到方法去解决㗎。冇乜方法， 冇乜特别㗎啦，要讲嘅其实讲晒㗎啦。即係嗱，我就话即係五中全会其实就每一次都係讲緊五年计划嘅，俾一个画一个饼出嚟 ,ok? 咁、嗰个饼呢以往呢有啲可以成到形变成一个饼，有啲係变唔到个饼嘅。咁、今次呢又画咗呢个图，但点解我哋头先要嘥咁多口水话俾你听，就係、是、喂阿爺俾你嗰、那个画俾你嗰个饼梗係靓一靓啦。但我哋就要话俾你听呢个饼呢其实系咪真系可以做得成呢，系将会遇到好多嘅问题。 唔知。 咁就睇下、即系佢点样去解决呢啲咁嘅问题。咁但系呢你唔使即系有咩期望2016嗰个国内嘅经济系会好，同埋国内嘅问题其实系好多要去解决囉。譬如我讲緊嘅就係话就业 呢个呢个 好 大 嘅 问 题。 一去到三月你就要见真章。 係啦。咁另外仲有一样嘢最后都可以呢节讲埋啦，就係、是、另外一样嘢就是大家好关注嘅所谓叫二孩政策。 完咗啦。 你点睇吧， 我点其实我觉得冇嘅，因为你过去嘅一孩嘅严冇，其实你牌面上就係取消咗一孩有二孩啦、但实质老实讲佢都已经二孩咗㗎啦。 係。 我觉得冇乜太大特别。 係啦，即係你係一个香港人係点样睇呢，首先就係话你睇到睇返当二孩政策宣布咗之后，咁你香港人做咗啲咩？香港人第一个反应咪就係喺啲股票嗰度反应咗出嚟囉。 係啊。 嗰啲奶粉股咪开始升囉。 仲有。 升咗一阵啦。 婴儿用品股 啦。婴儿用品嗰啲啦。嗱、啊、所以咪就喺度香港人即係喂係冇乜出息㗎咋。係话可以做到嘅嘢就係咁啊。 炒。 咁你咪就黐住背靠祖国，其实就係炒消息囉。今时今日真係冇咩可以做到。咁呢个第一个。搞笑啦 ，OK。第二樣嘢就係、是、翻嚟嘅就係話，有啲人就香港啲人好擔心啦，又點啊，就會綠沉啊。嗱咁樣講啦，成個嗰個二孩政策，頭先你講咗少少啦，就係、是、其實都差唔多。其實呢幾年嗰個二孩政策都差唔多叫名存實亡。 一孩名存實亡。 一孩已經差唔多名存實亡啦。嗱咁首先就係、是，喂，即係我覺得你結束咗呢個一孩政策，你共產黨如果係真係似翻個人嘅。OK， 你出嚟同全國嘅人道歉先啦。喂，大佬，一個行咗幾十年嘅一個錯嘅政策，咁你話而家用一個二孩政策係咪可以將佢撥亂反正呢？我想第一樣嘢提翻大家先， 唔會咯。 喂，一孩係一個計劃嘅政策嚟嘅，如果你從經濟角度去睇，二孩又係咪啊？咪繼續都係。你冇俾翻人民一個乜嘢，一個自由嘅生育權啊嘛。OK。即係喂冇變化㗎，我想同大家講呢、這個好重要㗎、如果你成日覺得你自己好反共或者點都好，喂如果你喺今個禮拜你一聽到二孩政策，無論你一個中國人抑或一個香港人，你突然間令喺你個腦海度閃咗下，就係、是、哎呀呢個係德政嚟㗎。 點會啊、 中國放寬咗啦，我哋終於可以生多個啦。我屌屌你，你自己都要檢討下自己，因為其實係一個繼續係一個計劃嚟㗎嘛。 生育權係自由嚟㗎嘛。 係啊，喂喺呢個世界上冇乜邊個國家係會控制 个人嘅生育权㗎嘛。呢个权利应该睇返你自己度㗎嘛。喂，咁如果有一日个人口已经膨胀到晕啦，跟住然之后个政权又话俾你听，嗱而家我哋再实施个零孩政策，全部唔俾生。喂，冇分别㗎喎，零孩、一孩、二孩 或者 三孩都系冇分别。或者即系话俾呢个系一个精神嚟嘅。 或者我明白，或者调返转嘅系，其实我都觉得有少少开始调返转，即系佢计到条数，系因为就系、是。当你发觉个国家系唔够人口嘅时候，你要 balance 翻嗰个老年人同个年轻人个比率嘅时候嘅话，咁佢一捻定要你生三个， 系啦，嗱佢一定要你生三个，咁你会唔会好开心呢？冇错啦，哎呀，以前生一个，而家政府逼我一定要生三个，真系好捻好啊！呢、這个政权，你唔系有病咧吓？咁所以嗱，自己问下自己有冇呢种病咯，劳性病呢种就叫做。翻嚟就系讲呢样嘢啦。嗱，首先我谂佢个出发点都系两样嘢嘅啫，就系、是、因为嗰个男女嘅失衡啦。 呢、這个 因为你而家已经去到一百，去到比对一百二十几噶啦，其实系升得好快嘅。因为如果我记得我哋做节目间唔中呢八年都讲过。喂，以前仲讲緊一一几嘅，喂，大佬你十几亿人入面可以个比例呢喐成十，即係喐成十个人由一一几喐到一二几呢，喂，其实是一个好快嘅速度嚟嘅。 变态。 好变态，咁呢个点解会有呢个问题呢？因为大家重男轻女啦，呢、這个继续系咁样啦。咁而家科技发展就喂你验到系女嘅仲打埋佢添啦。咁呢样嗰样大家明啦。第二样就系个老人嘅问题啦，因为人口老化，人口红利已经慢慢消失，嗰、那个老化嘅情况会严重啦。仲有就系、是、你已经经过咗接近有两到三代人是一孩嚟㗎嘛。喂，大佬佢嗰个 burden 係相当之大㗎嘛。咁啲老人家冇人照顾啦。咁、个政府嘅压力会好大。咁所以就是、简单嚟讲係基于呢两样原因。咁所以今次呢就叫取消个一孩政策啦。但其实冇乜悲益㗎。即係嗱，呢个返返讲嘅就係话点解我话你要首先要走出嚟道歉呢呢、這个共产党。咁、一孩我哋再讲少少简单个历史啦。呢、這个就再讲一次，好多人成日都以为是毛泽东年代的产物，这个不是，这个是邓小平年代的产物来的。其实又这么讲都未必叫做是 邓小平， 是华国锋 1978年 的。咁但是就邓小平有份的。咁同埋就是整个那个共产党其实呢那个控制人口那个呢其实早到去五六十年代已经开始其实有大班人都認為要控制個呢個人口嘅，不過協於即係毛澤東嘅威權，咁就冇人敢出聲。再加上有唔同嘅政治運動，就將件事擺低咗嘅啫。當年有一個人叫馬仁初，如果大家有睇下共產黨嘅歷史，亦都知道呢、這個都長命百歲㗎。不過咧，佢就馬仁初其實就係一個經濟學家嚟嘅 ，OK。然之後跟住咧就喺國民黨嘅年代咧，其實佢就成鳩日鬧蔣介石嘅，鬧到然之後就爭啲打靶唔制，跟住坐好多年監，出翻嚟咧就開始投共，投咗共之後咧就解放之後就繼續跟隨共產黨，咁就好權威嘅。咁跟住然之後咧，五十年代咧佢就已經開始講嘅，就係、是。新人口论啊，佢曾经写过本书叫《新人口论》，咁嘅佢就差唔多系睇第一个有发出一种声音，就系觉得人口系要控制嘅。咁但系当时你讲呢一个概念咧，嗱佢讲嘅基于个原因就系咩？因为中国个人口增长得好快，特别喺五十年代已经开始见到系咁啊。譬如话咧，你讲紧喺抗日啊、解放啊嗰啲年啊解放之前嘅年代咧，其实咧中国大约都系。即係據統計都係得四億人到嘅，但係你去到五十年代咧，突然間已經暴增到咧，差唔多接近六億嘅，那個速度係好快。咁佢基於嘅原因就係咩？喂，大佬你個國家咁窮，好簡單啫，人啊隊咁人啊生咁多出嚟，但係人口多，資金少。咁所以呢就根本就唔應該生咁多，所以就要控制。咁但係嗰陣時毛澤東嘅概念係啱啱調返轉㗎嘛。毛澤東有句口號就係咩呀，人多好辦事㗎嘛。係啦。咁所以喂你控制人口咪梗係懟你啦。咁所以呢馬仁初嗰時簡單講啦，五十年代又係右派啦，跟住然之後物價俾人鬥呢啲好多中國人都係咁嘅命運㗎，咁但係又鬥佢唔死嘅。咁我記得佢嘢八十年代到先死㗎，都成接近一百歲㗎都。咁呢啲係歷史啦。咁而家去到1978年，總之毛澤東一 冚咗棺材76年，跟住然之后呢就开始两年之后就开始实施一孩政策。咁、实施咗一孩政策呢几十年发生嗰啲咩嘅问题啦，话大佬、多的士啦，呢度讲过好撚多啦，譬如逼啲女人去堕胎啦，超生，跟住仲有啲计生办啊，有啲乡村个地方啊，乡村啊镇啊嗰啲咁嘅计生办就攞嚟当一门生意咁样做啦，係咪先，跟住一超生就罚钱啦，罚嗰支钱佢定㗎啦，跟住仲有跟住搞到好多家庭妻离子散啦，你而家东莞你见到好多民工，啲民工呢两公婆唔长期唔敢返去见啲仔女，啲仔女就摆乡下俾啲公公婆婆凑啦，因为佢一返出去就会俾人哋捉撚住，好似收数公司咁啊，或者勒索嘅奸淫掳掠咁样嘅，即係所以令到你係长期就唔敢返去，跟住见唔到自己嘅細路仔啦，咁啲細路仔嘅成长又有问题啦，咁仲有就係你就算你跟住国家嘅規矩啦，我真係生一个啦，咁大家咪就係囉，咁几代人呢都係冇兄弟姊妹呀，冇表哥表姐呀，冇呢咁就开始又K 胎囉，全部变晒宝贝囉，啊咁然之后又唔捱得苦囉，啊种到山骨大头菜咁囉，咁好多呢啲个问题，仲有咩，仲有就係好多啲女孩子，即係好多生女嘅，喂大佬，我哋以前啊喺啱七八十年代喺深圳成日幾條街度好撚多啲嬰兒嘅屍體啊，全部都係女 female 嘅、，OK 都係 female 嘅性別嘅，咁、你大家明啦，大家佢生咗出嚟係女啊，咁咪整瓜佢啊，跟住然之後或者就賣咗佢啊，跟住自己又可以再生翻個啊，等等啊呢啲咁樣，咁所以咧嗱製造咗呢啲問題啦，咁或者去到呢十年八年，咁其實又另外一個景象係。已经令到成个政策都已经名存实亡嘅，第一就系咩？好简单，因为经济已经开始起飞， 系啦， 好多地方已经城市化，城市化，你养细路嘅成本系咪高咗好多啊？其实已经有冇一孩都好啦，好捻多，开始譬如上海已经低出生率啦，广州又开始低出生率啦，咁呢个又一个现象啦，根本都唔使一孩，我零孩，个自己零孩，或除非你连我屋企嗰三只猫都计捻埋落去一孩政策，咁我冇捻得讲 啦， 咁冇捻得讲，我咪养猫养狗咯， 跟住之后 K 型嘅就系当咗狗系细路啦， 系啦，冇错啦，咁呢个就城市化嘅问题啦，世界性嘅问题，但系第二样嘢就系咩？调翻转啦，有钱嗰啲，你休我生唔捻到生唔到多过一个啊？系咪先？咁你而家又見到啲城市度嗰啲有錢嗰啲人點咧？第一個細路我咪跟户籍咯，第二個細路我落嚟香港生咯，第三個細路我去美國生咯，第四個我都係去美國生咯。你吹我唔撚漲，我養得起就得啦。你總之第一個嗰個跟户籍，你咪俾翻我應該嗰個户籍嘅福利俾我啊，咁咩教育啊、免費醫療啊，俾翻我得啦。第二三四我杯叉錢，我全部讀私立學校，跟住我有病全部睇私家醫生，一樣得，係咪先？帶佢來香港睇醫生都仲得。咁所以咧，喂，你根本嗰個一孩政策係 爛咗 噶嘛。咁所以喂，所以取消佢唔取消佢冇咩分別。好啦，翻嚟咁而家二孩政策，咁你話係咪一個德政咧？咁我想問啦。我咪就係讲囉，你仍然係要计划生育嚟㗎嘛，呢个係一个违反人权嘅事情。咁我其实你好简单咋嘛，当你有一孩政策嘅时候你就会有二孩嘅问题。当你有二孩政策嘅时候你咪有会三孩嘅问题。係咪先，即係你返农村，因为我係咁讲，你而家因为呢啱啱只係啱啱开完五中全会啊，咁计生办就未出嗰份整份呢好完整嘅二孩政策究竟係点样行啦、啊。咁你譬如可以返农村咁啦。咁农村会唔会嗰啲撚屌计生办就会哦而家有二孩啦，我就取消以前行咗几年嘅生头一胎系女可以继续俾你生女，而家冇啊。总之你生两个多个第然之去到第三个即刻罚你钱。喂佢一定要搵食㗎嘛又系。其实喂唔知㗎大家，咁我但係好肯定话俾你听囉，你有二孩嘅时候有二孩政策咪有三孩嘅问题囉，咁你到第有三孩政策咪有四孩嘅问题囉，个问题喺边度，问题就係、是、你应该俾返呢个权利俾老百姓自己去考量㗎嘛，咁然之后至于返嚟就呢个问题就全世界嚟咗个少少嘅恐慌啦，包括香港包括欧洲都系，就喂哇！你呢个咁嘅大国有唔负唔负责任噶？你咁样会唔会山爆噶，大佬？跟住然之后，德国人都出声啊！ 但我会咁讲， 系啊， 但我真系会咁讲嘅。佢放即系唔系应该话改变个即系变成为以下政策？佢 幾即係我自己覺得幾大程度上係因為佢真係睇到嗰個開始人口老化嘅問題，佢唔想再去搞個問題。 係 係，即係你頭先講咗啦，男女平衡，男女嗰個失衡嘅比率係其中一樣嘢啦。第二嘅就係話，因為特別係呢二十年間，即係你同翻過去五十年嘅中國去比嘅就話，依二十年始終內地個科技係先進咗，人嘅壽命係長撚咗好多。 係咯， 咁你變相地，你嗰個 burden 就會好大。咁佢係真係想屌唔撚，我唔再 bear on 呢，可能嚟緊四億或者六億嘅老年人口，佢寧願放寬曬出嚟。 係啊， 同埋佢會睇到。 咁但係呢樣嘢，你會唔會覺得佢對個世界好唔負責任咧？即係你自己會覺得。 我知外國人嘅睇法就係覺得，屌你又生咁多，你又唔可以爆到16億、18億咁樣。 預計佢有個條數計好出嚟嘅，就係話即係計埋而家個城市化，大家唔會生好多咧，就由而家開始2015年去計啦，計到去2030年咧，大約會去到14億5000萬咗緊咯，而家就13億幾嘅。 我唔覺得 多一億人到啦。 我唔覺得。 O、okay, K， 你就算放 咁，我覺得咁樣佢係會為個世界製造問題嘅。個問題有幾大我哋唔知道，但係我想講嘅就係佢喺未為世界製造問題之前，佢為自己已經做咗問題啦。 佢呢單嘢未為世界做問題嘅時候，已經有為呢個世界做咗好撚多問題。 所以好撚蠢嘅，你有時見到共產黨啲嘢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噶嘛。喂，佢冇，其實我都話。其實你睇好多中國嘅政治或者係經濟嘅問題，都係最終共產黨揾出嚟解決個問題嘅方法，其實都係一個兩面人嚟嘅，係永遠唔會解決到完全嘅問題。譬如話你好啦，你二孩會我當我信你啊，會解決到老人嘅問題，或者仲有男女失衡嘅問題。但係跟住帶嚟嘅咩問題咧？跟住帶嚟嘅咪就係、是、喂個社會成本增加好多咯。喂大佬醫療咧？教育啦，跟住然之后就业啦，喂大佬今时今日已经每一年为咗保 6.5 又好保7又好，你要提供1500万个就业职位出嚟，喂第日下几代嗰个领导人啊，仲喂真係多得你习近平唔少啊，就係、是、因为你今时今日开放咗二孩，喂第日佢喂即係每年你喂你要搵几千万个就业人口出就业嘅职位出嚟，咁点搵啊，系咪先？你有第二啲問題會製造咗出嚟噶嘛？ 嗯， 系啊，所以呢個唔知邊個著邊個唔著噶， 嚇、 咁所以你冇辦法噶。如果你翻嚟香港講嘅就係、是，咪只有悲哀咯。你有咩可以做得到啫？冇嘢可以做得到啊！就算唔好講而家有冇一孩或者二孩啊？喂，而家我成日發牢騷講一樣嘢嘅啫，就係翻翻個房屋度。你成日同我讲要搵晒啲地嚟起楼，起极都话唔够，又话乜嘢要几多咩几多个沙田啊乜啊，讲到好似好捻大条理论，我只系翻翻嚟问你一个问题啊，究竟你呢三年有冇做过一个好严谨嘅香港嘅人口未来嘅人口嗰个估算咧，嗰个人口嘅调查咧，我哋有冇控制过个人口咧？除咗生育之外，仲有放几多人入嚟咧？喂，如果你我好简单啫嘛，陈茂波。我答你啊，如果你冇一个好完善嘅人口嘅长远嘅规划啦，你而家俾多10000个沙田你都冇卵用啊！不如咁样啦，你做成吉思汗啊，你带队啊，我哋北上征服啲土地翻嚟啊，不如好唔好啊？打仗征服啲土地翻嚟啊！因为如果你无止境咁样放人落嚟啊，喂，咁香港系冇办法可以装得晒呢啲人噶，你起几多楼都装唔晒噶。你嗰度理論係錯噶嘛？完全係咪先？我哋係咪除非我哋擴充我哋嘅土地嘅啫？對我向外擴充係咪先？咁你唔係嘅時候，你咪要話翻俾香港人聽，究竟你有冇一套長遠嘅人口政策先？係咪要生口？你譬如話你有一套人口政策，你嗰個房屋政策先會有說服力噶嘛？你話俾我聽，打後喂去到香港去好簡單，香港去到幾多人就會停啦個人口，然之後你咪按住嗰個人口去做你嗰個房屋嘅規劃咯。咁、大家調氣都鋸啲啊嘛， 算啦，唔好怒氣， 休息一陣，我哋聽翻隻頭先提過麥當娜，我哋搵返隻麥當娜嘅歌聽啦。咁2016年呢，麥當娜就會嚟香港開演唱會啦。 一個有今生冇來世嘅演唱會。記得八九十年代嘅時候咧，九十年代咧佢曾經做過一個 Asia Tour 嘅，咁咧就香港到最後咧就冇被列入嘅，因為 afford 唔起啊，搞嘅人根本冇人計得掂條數點樣去賣到單。咁今次亦都係一樣，啲飛咧就貴到天價咁貴啊。咁今次包括咧就除咗香港有澳門，我記得台北亦都有嘅，咁啊絕對係一個即係。有今生冇来世嘅演唱会，你问我，你话喂万几蚊张，成万银张票，值唔值得去睇？我可以毫不考虑话俾你听，系值得。五十几岁嘅阿麦当娜大妈系绝对值得你睇嘅。问题只系你银唔 afford 得去起去睇睇呢一场 show 嘅啫，我都未必啊舍得去睇嘅。讲真，咁但系绝对系值得嘅。新嘅大碟 Rebel Heart 其实出咗一段时间噶啦，咁啊今次呢个 World Tour 亦都系用翻 Rebel Heart 去做呢个大呢个演唱会嘅名称。OK， 咁啊新嘅碟其实绝对冇令大家失望嘅，整只碟又整个嘅制作啊 ，Madonna 嘅唱功啊，或者佢嘅音乐啊，其实仍然保持翻好有一定嘅水准嘅。咁啊拣嚟嘅其中一只歌。都系我其中一隻，都其入边好多隻歌我都好鍾意，咁啊呢一隻歌都系我其中一隻好鍾意嘅歌，咁啊歌名叫做借来嘅时间 Borrow Time， 咁啊我哋听下呢日 Madonna 嘅 Borrow Time 之后呢返嚟继续第三節嘅北上频道。 It all comes down to